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的任务，进一步检验中国新一代航天中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的性能，检验航天员和机械臂协同工作能力和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美国今日放宽对外国旅客的入境限制，容许33个国家的已接种新冠疫苗旅客入境。联合航空预计星期一的国际入境旅客人数会较一星期前的大约2万人增长大约50%。达美航空亦都预告旅客应该为排长龙做准备。白宫发言人说，由于预计取消旅游限制之后会有很高的需求，当局正是采取关键步骤，透过提供额外资源来做好准备。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联合航空的高层将会在芝加哥国际机场出席活动，庆祝向外国旅客重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3.47，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6，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6点，升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08美元，卖出1815.7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6至8度。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较凉，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山顶道较早前咧，由于有山泥倾泻啦，咁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峡道之间嘅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重型车辆咧就唔能够经过上述嘅路段啦。新巴路线 X15号就会加强到全日服务，班次就大约系20至30分钟一班车啦。咁同埋咧都会加停啦。加埋停呢个站就喺山顶道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系就不会经桥福道同埋文辉道。咁而新巴路线15号啦，就会提供往来中环渡轮码头啦，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咁而介乎湾仔峡道至山顶总站嘅一段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咁另外啦，广播道由于有爆水管，广播道近住泛顺达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经过小心。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洪隧嘅管道里面啦。咁另外告士打道嘅车龙就近住维园道落桥位。咁讲翻渡轮消息，咁由于有船舶机械故障关系，富裕小轮中环至到红磡8:30同埋红磡至中环8:10同埋9:00嘅渡轮服务咧系暂停噶。咁讲多次啦，就系富裕小轮中环至红磡8:30啦，早上嘅8:10同埋早上嘅9:00嘅渡轮服务咧就需要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暂时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另外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方向，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车龙就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校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 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喺登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喺亚皆老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第三针疫苗十一月十一号开始咧就可以打啦。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咁我之前就做咗白老鼠咧，确实系嘅，可以将我个抗体咧大幅度提升。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 虽然佢话自愿啫，如果再出现一啲咁样嘅不明个案，唔知道迟啲会唔会要求一定要打第三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对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严明熙，今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一分，星期一嘅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外面嘅天气情况，而家气温系十八度啊，相对湿度70%，仲有一个强烈季候风嘅信号，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咁啊，寻日咧喺香港咧就有一宗嘅喺英国打齐三针嘅输入个案啦，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啲咩值得留意嘅。呢个系56岁嘅男患者嚟嘅，咁佢喺四月嗰阵咧喺英国打咗两剂嘅阿斯利康疫苗。在上个月即是10月的31号再打第三针的伏必泰，之后就搭飞机回来香港，在今个月1号去到香港，一路都在酒店做检疫，及后就是确诊。这个情况就是在打了三针的情况之下确诊，转头回来都可以问一下专家的看法是怎样。另外在检疫酒店隔离期间这个情况之外，就是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都讲到说，考虑向注射第三针的公务员提供疫苗假期，未打针的或者需要加密到去7日1次做一个病毒检测。你又怎样看如果真的这样做呢？对于一些公务员或私人企业，如果都同样做这个的情况，你又怎样看？1872311 电话旁边请来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頭先講個個案之前咧，我想先整體問一下第三針啦，因為講緊而家合資格嘅群組咧，就係禮拜四開始可以打第三針噶啦，包括一啲免疫力弱啦，同埋一啲較高風險嘅人士。咁啊，見到聶德權局長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啦，都有提到話即係睇翻啲接種中心嘅處理能力啦。如果可以嘅話咧，會盡快擴展到其餘嘅年齡群組嘅。你覺得係有幾迫切咧？要擴展到去頭先講嘅優先群組以外的人士？ 我想其实基于都是一些科学数据的主要就是譬如中大和港大他们都有一些研究看到呢，就如果我们现有那两只的疫苗呢，的而且确科兴呢的接种者呢，如果他即是接种完即是超过6个月之后呢，个抗体水平呢是会跌得比较快一点，同埋去到一个较低水平。咁所以如果係咁的話咧，相關嘅人士咧的而且確可能係要早啲去 即係接種第三針的加強劑咧，去等他哋身體嗰個抗體嘅水平咧可以提高。嗱，依個係一個相對性嘅，即係相對比起即係伏必泰嘅接種者嚟講，咁啊伏必泰就可能可以遲啲啦咁樣。咁如果係咁的話咧，咁我諗依個科學嘅數據拎咗出嚟的話咧，咁我諗市民們咧佢哋都要知識嘅。咁政府而家所扮演嘅角色咧就係提供第三針依個接種嘅服務。咁所以變相就係希望即係相關譬如較早之前喺今年二三月已經接種咗科興嘅人士咧，可能佢哋到而家依刻應該超過半年啦，咁佢應該可能要考慮接種第三劑，係咁解嘅啫。咁當然咧就係話要視乎市民嘅反應啦。咁市民嘅反應就取決於即係佢哋理唔理解，咁同埋咧就係話政府個安排可以即係譬如啲接種中心有幾多，有幾方便，幾容易去幾容易去即係掛號啊等等。咁依啲全部我諗都會影響嗰個第三針嘅接種率會係點樣？ 所以你自己睇先講話，除咗優先群組嗰批人士咧，有一啲可能一早已經打咗，譬如科興嗰啲人都隔咗一段時間啦，要打。你覺得最遲最理想嘅應該係幾時去打咧？ 嗱，我諗其實就冇話最遲或者最咩時候先係最適合嘅。我諗要睇翻當事人咧佢自己佢自己有冇嗰個擔心或者需要。咁呢個係一個好個人嘅選擇。咁嚟緊即係譬如會通關，咁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即係內地佢會考慮即係過關嘅人士會唔會係要打三針，然後先至俾上咧咁樣。嗱，依個我諗可能有機會係一個其中一個考慮嘅條件，但係有待佢哋公布。咁而家譬如即係醖釀，即係真係一學通關的話，就要上去嘅人士，佢哋的而且確可能需要諗一諗，係咪應該要早啲去接種咗，預備好，然後方便佢跟住落嚟嘅行程啊等等啊。 OK， 嗱，對於打第三針市民點睇？歡迎繼續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如果真係優先群組以外嘅人士都要打嘅時候，你哋又點睇咧？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噶。繼續問下曾其恩啦，頭先講到咧，尋日有一宗嘅輸入個案咧，就講佢係打咗三針嘅新冠疫苗嘅。用一個即係所謂溝針嘅形式，因為頭兩針佢英國打嘅咧就係阿斯利康疫苗啦，咁跟住及後打嗰一支咧，第三針咧就係伏必泰疫苗嚟嘅。咁而家就係話佢確診咁，點睇呢個個案咧？其實同佢打第三針相對同而家個日期比較近一啲，又有冇關係？因為佢上個月31號打嘅，咁點睇今次呢個個案咧？ 嗱，我諗通常打先講即係你溝唔溝針啦，或者你打翻原本嗰隻牌子嘅針咧，你嘅抗體水平一定會提高嘅。咁問題提高幾多啦？同埋咧係咪能夠及時地提高啦？咁我哋一般嘅即係知道理解得到咧，你個抗體水平越高咧，的而且確可以預防你有症狀嘅感染啊咁樣等等。咁但係今次呢位事件嘅人士咧，咁佢可能就佢可能個抗體水平未即係升得好高啊，有機會啦。咁所以變咗佢都有機會感染得到。咁但係我相信咧，佢即使佢感染的話咧，佢嗰個病徵咧應該未必係咁輕微，未必係咁嚴重，可能唔察覺得到有任何病徵嘅。咁另外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永遠就係話，即係我哋打咗疫苗之後咧，你嗰個保護性係提高咗嘅，但係咧唔係代表咧你個風險咧係完全係零，唔代表你唔需要即係個人嗰個衞生啊、戴口罩啊各方面咧去疏於防範咯嚇。 OK， 我另外想問一下曾其恩嘅就係見到阿聶德權局長咧就喺訪問度提到話，如果要進一步咧推動工作人口接種咧，需要一啲私營企業去推動啦，好似政府咁樣啦，要求公務員打針，否則就係要定期自費檢測嘅咁。其實而家因為成日都話接種率低個群組或者年齡嚟講，可能相對係長者就會接種率相對低啲。喺工作人口再推動去打，或者有一啲咁嘅措施，嗰個成效有幾高咧？你認為？ 嗱，依個就真係要佢行過，然後先知。即係就暫時咧，我諗就好難評估，真係 如果真的要咁行嘅话，又会多多几多人嚟打。咁我相信一定会有，即係多咗人早啲打或者接种疫苗嘅。咁但係问题个成效去到几多，我諗相信政府日后自己可能内部要再评估一下。 想问一下咧，有关于嗰个新变异病毒咧，其实之前都公布嘅，十一月一号就有一宗喺英国抵港嘅涉及 L452R 嘅变种病毒 G 嗰个嘅确诊个案啦，咁啊系属于 Delta 变异病毒 G 嘅 AY.4.2 嘅亚系嘅，你有冇留意其实呢一个嘅变异病毒啦，系对香港嗰个威胁性系会几大？因为有啲讲法又话传播力又会强啲咁，但系嗰个杀伤力又如何咧？你有冇留意过一啲相关嘅资料？ 如果根據即係譬如英國而家近排所公布出嚟嘅數字咧，的而且確即係依個AY.4.2 依個咧，咁係佢哋嘅個案數字每個禮拜咧都係新增大概高咗10% 至15% 嘅。咁睇翻英國佢哋相關嘅報導咧，就係依個新嘅亞系變異病毒 G 咧，比起原始嘅 Delta 變種病毒 G 咧。佢嗰個傳染性咧，應該係高10% 至15% 嘅。咁但係當然就冇Delta 變種病毒 G 最開始嘅時候對比依個Alpha 變種病毒 G 咧，嗰個傳染性高60%咧係咁多。咁但係問題都值得留意，因為隨著時間一路一路咁過咧，其實有機會依個品種咧，去慢慢咧取代咗原有個 Delta 變種病毒個品種。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咧，咁會點樣影響咧？咁樣暫時未睇到佢話會引申到一啲較嚴重嘅個案，或者對而家現行有嘅即係講疫苗嘅保護咧。產生啲咩影響？咁所以而家其實世界衛生組織可能咧都會嚟緊會將佢列為咧係受調查嘅品種，暫時就未話列入為依個受關注嘅變種病毒品種。咁但係我相信咧，都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因為你始終我哋都有好多隻香港人咧係喺外。喺英國啊，咁等等，咁變相如果佢翻嚟嘅時候咧，我哋都真係要留意相關人士有冇依一種嘅變種病毒。我哋而家嘅即係特定群組咧，即、就、係、是、我哋講緊豁免群組咧，仍然係包括一啲飛機嘅空中服務員啊，或者係機師嘅。咁呢啲係人士嘅仍然係豁免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係咪都要有所更改呢，或者喺呢方面啊，咁等等，我相信政府都要密切留意住英國跟住落嚟嘅事態發展係點樣。 即係所謂更改嘅意思係嚟自譬如英國嘅呢啲機組人員都冇得豁免啦，都要可以即係做返一個正常嘅檢疫程序定係點樣呢？ 其實就應該係嘅，即係如果你想個個外防輸入嗰方面咧，做得更加好咧，其實豁免人士應該有咁少得咁少，包括咧係機組人員嘅。咁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我相信成為一個大股東啦，即係而家睇翻國泰啊嗰啲。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先行由本地嘅航空公司開始做起先嘅。咁你話喺外國嗰啲航空公司，咁當然你都可以做嘅，不過問題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想將個風險係減到最低嘅時候咧，依一個範疇或者依個area 係的而且確係要諗。 另外咧都想问一下曾其恩医生咧，就系、是、见到旅发局咧都公布有一个即系相对大型啲嘅活动啊，就话会复办翻一个实体除夕倒数活动，户外举行嘅一个跨年演唱会，就话预计3000个市民咧可以系入场参与啦。咁佢都有啲嘅条件嘅，咁就话登记即系活动登记人咧都要系喺12月13号之前咧系要完成打晒新冠疫苗啦，入场嗰阵要用安心出行啦，而根据报道所讲咧，都话喺场内每6个位。就要相隔1.5米等等，你觉得呢啲措施喺呢一个大型活动上面够唔够咧？又 嗱，我相信就对比起最近我哋即系譬如城中一个马拉松嚟讲咧，就其实相对地咧嗰个风险咧就唔系话真系 咁高嘅，我自己覺得，因為第一咧就本身大部分人士應該都係戴住口罩，咁同埋咧就同埋佢哋都係固定喺某一個位置，咁你入場嘅時候，如果又用安心出行的話，又係要接種咗疫苗咧，咁其實互相交叉風險嘅機會就唔大。本身喺香港嗰個風險係數而家係真係好低，因為我哋都冇本地嘅個案，咁所以變相咧，你問我即係如果做齊曬而家現行有嘅咧，我都會覺得係可以嘅。咁當然啦，你話再做多一重嘅，即係譬如話會唔會有陰性嘅病毒核酸檢測？即係譬如喺48小時或者72小時做埋嘅，咁先至進入到個會場啊，或者等等咧，咁可能係更加好啲。咁不過我諗呢個留待即係有關方面咧去公布，睇下需唔需要有所更改或者調整啦。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同疫情非常之關係嘅就係通關啦。咁究竟即係香港同內地通關，仲要具備啲幾多條件要再做咧？咁見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喺電台嗰度咧都提到話，通關嘅時候咧用到健康碼啦，需要實名登記啦。佢又提到啦，香港政府嘅方向咧，希望更加多地方要市民咧係用到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嘅，或正研究喺 B 类食肆强制使用咧嘅可行性啦，又提到咧佢早前已经同一啲食肆嘅代表咧系商讨，咁啊一切以风险为本。咁另外咧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喺今日嘅经济日报嘅专访入边咧都提到话逐步有序通关啦，希望咁啊会广东省先行嘅，但未决定咧系咪分阶段，即系例如话会唔会先行喺深圳或者系大湾区九个城市去做咧？咁又话咧会先开放咧同内地接壤嘅口岸啦，同埋设一啲嘅限额嘅喺初期嘅时候，咁啊情况都想问一下一啲嘅，尤其是做生意嘅朋友啦，对于通关嗰个嘅睇法，而家再多一啲资料出嚟啦，究竟佢哋个谂法系点，或者佢哋期望几时可以真系正式香港同內地可以通翻關咧？咁電話旁邊咧有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早晨。 早晨。 早晨，史立德。頭先講特首林鄭月娥嗰個專訪之前咧，其實之前已經有啲講法話希望咧，即係特首係講到話希望出年二月可以有比較具規模嘅通關。你哋其實有冇聽過類似呢啲消息啊？或者其實出年二月呢一個期嚟講，又算唔算理想咧？因為嗰陣都差唔多新年噶啦，都。 系咁啊，都系喺呢一个传媒嗰度听到话特首咁样讲啦。咁如果呢一个消息系属实嘅话咧，咁当然对于我哋商界嚟讲非常之开心嘅，非常欢迎嘅。咁你知都知啦，咁样我哋成咁耐啦，成两年都冇翻过去自己厂嗰度处理翻到嘅业务咧，对于我哋嘅影响系非常之大嘅，系平时系做厂嘅其他嘅。業務嘅人員嘅往來都係非常之唔方便嘅。咁喺呢一次嘅特首嘅官員所講嘅呢個宣佈咧，我哋都係覺得係好開心嘅。但係政府呢一方面咧係要俾多啲資料我哋啦，正如好似你剛才所講，係咪喺即係限於大灣區咧咁樣？咁同埋咧就係係咪？俾有生意往還嘅地方係先行可以上去咧，咁樣啲等等嘅條件咧，都希望可以清晰啲。但係而家初步講話喺二月份啦，咁二月份咧剛剛係農曆新年嚟嘅，我覺得如果可以早啲喺一月份比較好啲，因為年尾嘅時候咧，好多廠都係要好多事情要處理嘅，譬如出下糧啊。好多趕貨嘅情況啊，親自去處理翻佢嗰個趕貨嘅情況咁都係幫到我哋嘅。 但呢段時間你哋都要出糧啊，都要處理呢啲情況嘅。而家呢段時間冇得通關嘅情況，你哋點樣處理？或者個影響幾大咧？係咪都係用翻而家回港二嗰個方式咁樣去處理？ 有一部分係啦，咁有一部分就經過即係派啲代表啊，或者代表都比較上係辛苦嘅，都係要老闆自己親自上去嘅，比較上係處理得可以嘅。 因为我见头先就话二月啦，即系根据报道所讲咁样，即系特首有提过话，如果通关嗰个进度良好，希望可以二月有个比较具规模嘅通关。咁同时有一啲嘅报道都引述消息，可以喺下个月，即系讲紧十二月咧，系争取咧系试行一个细规模嘅通关，就俾一啲商务啊、公务啊、紧急嘅用途嘅。呢、這个你估即系包唔包括你哋咧？如果十二月可以先行有小部分嘅做生意嘅朋友可以通关先，又点睇咧？ 咁如果包括咗商界，梗係好啦，係嘛？即係起碼都渴望咗咁耐嘅，即係每一次我哋都同有關當局嘅官員反映咗啊，幾時可以通到關啊咁樣，咁都講到都好多次啦。咁如果而家係真係有一個路線圖俾我哋渴望到係二月啊，或者係更早嘅時間啦，咁就有限度嘅通關啊，咁喺下個月啦，咁啊當然係一個非常之。是欢迎的一个举措来的。 OK， 好啊，史立德，因为转头回来都想详细问一下你这些不同的情况，因为譬如讲到限额有配额啦，也都讲到可能有些口岸即可能有些先开，有些就没那么快即时开的，就算通关方面都。转头回来再找你谈一阵好吗？ 好啊， 唔该，史立德。史立德咧就系史立德咧就系厂商会会长嚟嘅。会唔会有啲做生意嘅朋友都关注到？讲咗好耐啦，其实内地同香港几时会真系通翻关咧？而家好似有越嚟越多啲相关嘅资料出咗嚟嘅。咁不过即系详情系点都要有，即系相关有关方面去公布啦。你又点睇？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八点半之后继续翻嚟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道冷锋横过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市区嘅气温大约喺19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2-3度。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6度左右，昂坪今朝早录得12度以下，大帽山更加只系有5-10度。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北强风。天文台呼吁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嚟嘅危险。天文台预测未来几日嘅最低气温大约17度，气温要到今个星期后期先至会慢慢回升。警方前日拘捕一名就读中三的14岁男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行动中检获超过23公斤的可卡因砖，市值大约2700万。男童被暂控一项贩毒罪，今日上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线报和观察，锁定青衣青红路一个公众露天停车场的一架弃置车辆，相信被用作临时储存毒品。被捕男童前日下午步入停车场，登上目标车辆之后被警员截停。他当时孭住一个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现金、涉案车辆的车匙和手提电话。警方在车内检获可卡因砖。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经过大约6.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航天员在凌晨1:16圆满完成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和王亚平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中国太空站阶段第三次航天员出舱活动，除了是神十三航天员乘组首次出舱，亦都是中国航天史上首次有女航天员参加的出舱活动，先后完成机械臂悬挂装置和转接件安装、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的任务，进一步检验中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航天员和机械臂协同工作能力，以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美国德州休斯敦大型音乐节活动人踩人事故酿成8人死亡，死者身份确认，当地警方继续调查事故原因。亲友在网上留言对死者表示哀悼。当晚表演的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重申将会协助丧失亲友的家属，协助警方调查。 休斯敦警方话，侦查凶杀及毒品嘅警员将会加入调查组，预料亦都会检视现场嘅闭路电视，了解事发原因同埋人群未能够及时疏散嘅理由。事发当地上星期五，特拉维斯斯科特在休斯敦一个公园举行音乐会，估计至少50,000人在场，大部分是青少年。期间大批观众冲到台前，人群突然出现混乱，导致互相踩踏，多人晕倒同受伤，音乐会随即暂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3.58。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5，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5点，升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6美元，卖出1,815.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咧系全线封闭啊。咁后少少咧就系近住金马伦道嗰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丽华广场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咧系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咧要改道行驶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金马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丽华广场对出。咁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咁喺山顶道咧，因为有山泥倾泻，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路咧，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型车辆咧行唔到呢一段路嘅。新巴路线 X15咧系要加强服务咧，系而家系加强到全日服务噶啦，大约咧就20至30分钟一班车，又会加停山顶道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系咧就北京桥福道同埋文辉道啊，就系咧会加停山顶道嘅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但系北京桥福道同埋文辉道，咁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咁至于介乎山顶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呢一段路嘅服务咧，仍然系需要暂停。即是说15号是上不到山顶总站的。至于广播道就有爆水管，广播道近住泛顺达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在渡轮服务方面，因为船舶机械故障的关系，富裕小轮红磡去中环9点钟那班船将会暂停服务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挤塞，排到海防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 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系车多，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最后咧讲多次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咧系要全线封闭。咁而家主要系金马轮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丽华广场对出，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潮兴新运动环节，请嚟香港双节棍总会创办人兼总教练柳曼良先生，究竟点样可以争取将双节棍成为国际运动项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跟婚姻，不如一起听一下饰演乔一成的内地演员白宇怎样介绍他的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2021年11月8日，陈肇始指若与内地通关使用健康码，将实名登记作追踪。 陈茂波料今年度财政赤字将远低于年初估算。 旅发局办跨年演唱会，抽奖送出3000张门票。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成组完成首次出舱活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四十分，头先提到有关于通关方面，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喺经济部接受专访嗰阵咧，都提到一啲情况。头先就话咧，逐步有序啦，包括譬如喺地理上究竟边啲地方先行咧，咁佢都话有啲考虑嘅。咁另外条件上面就话系自愿性质啦，要免检疫进入内地就要符合条件啦。佢提到又话咧系打齐两针嘅新冠疫苗，要拎咧48小时或者72小时内嘅阴性核酸检测证明、上载安心出行记录等等呢啲行踪。过关之后咧，亦都要接受咧内地嘅健康码系统啦。咁啊，大概有啲咁嘅条件啦。继续同咧电话旁边嘅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咧去倾下啊，佢哋又点睇？如果多咗呢啲嘅资料出嚟，佢哋睇法点咧？或者你哋自己又点睇咧？各位观众听众，1872311，有关于通关方面嘅电话旁边继续史立德，早晨。 早晨， 史立德。头先讲到，你头先都提咗少少，即系究竟嗰、那个地理上面点样有序先行咧？咁边啲先行先咧？即系会系广东省成个省先行啊？定系可能入边都分某一啲城市做先咧？你哋自己觉得最理想系点分咧？如果真系分阶段去做嘅话， 咁就系、是、我都相信咧，粤港两地嘅亦都系需要一个过渡期适应嚟到磨合呢个咁样嘅通关嘅情况嘅。所以咧就初期通关咧，我諗个人数就唔知而家定咗去几多啦。咁但係呢一个限制呀，或者个活动嘅范围呀，会不会係淨係只係广东省啦，即係呢个有待嘅公布係咪。咁但係佢因为呢，如果我哋因为通关而影响个国内呢，咁有个风险呢，咁如果国内有个限制亦都无可厚非嘅。咁至於嗰、那個消息咧，初期好似話係每個星期1000个，咁我覺得呢個數字咧就係好唔夠嘅，因為而家單單係喺呢一個廣東省，我哋講啲企業嚟講都有20000多家嘅啦，咁而多廠商同埋佢哋嘅員工加上日日上上落落嘅咧，咁啊仲有其他嘅行業啊，譬如金融啊、法律啊、保險啊等等呢啲咁嘅服務嘅行業嘅人士咧。都要上上落落噶嘛，咁而仲有一啲咧，就喺香港做嘢，有陣時就租，即係租喺深圳住嘅嗰啲，因為平啲租啊嘛， 咁啊翻翻去國內嘅，咁或者佢娶咗國內太太喺國內住嘅，咁嗰啲小朋友朝頭早又翻嚟呢度上課嘅， 哦，即係跨境學童，你講緊，嗯， 係啦，咁你家家文喺呢度，希望喺初期，喺唔影響到國內嘅防疫措施之後，希望都可以體諒我哋香港嘅實際嘅情況咧，儘量都增加多啲啦，咁即係一日咧可能。即系我建议就一两千咁样咯。 嗯，每日一两千，同之前你头先提到话一个礼拜一两千嗰个，真系好远喎。呢、這个都即系希望我哋多啲。 即系好，即系呢个需求系好大嘅、嗯。你过去咧，你成日几十万人每日上落啫嘛。咁、嗯、你如果一日嚟讲一两千嚟讲都。唔係話好多啊，係嘛 ？OK， 訪問入邊都提到嘅，先即係嗰個設配額啦，通關初期，特首林鄭月娥透露，咁啊亦都話研究唔同群組嘅需要程度啦，定立優先次序，咁包括就係一啲因素，好似探訪長者啊、奔喪等等啦，或者商務需要，例如要去內地簽約啊、離港上市嘅人士咧，都會係首批通關嘅。佢亦都提到認同跨境學童有需要，但係因為人數太多啦，首階段咧難以俾佢哋咧每日正常翻學嘅，大概係咁。你覺得商務？需要剛才除了提到一些來港上市或者在內地簽約那些還應不應該擴闊一些呢，即是商務再包括哪些的具體的工作或者具體是做些什麼都應該可以通關呢，在商務方面 商務方面就除了說其餘那些人數比較多呢，商務起碼我們廠那些啦，是吧，即是我們都事實上包括我自己整兩年都沒有上過廠處理自己的業務了、嗯、如果在國內有生意的啊！都自己有自駕車嘅，我早前呢個有提過嘅。咁如果暫未話打咗兩針，或者甚至乎而家話要打三針，咁樣有抗體嘅點到點，好似蜂蜜式嘅咁樣，自己由香港照國內自己廠係嘛？咁呢啲係唔係可以俾佢哋多少少可以有條件上去優先啲咧？咁、 嗯、OK， 施立德口岸方面咧，你自己點睇咧？因為見到林鄭月娥特首咧，就喺訪問度都話，肯定就唔會一開始咧係每一個口岸都全部開放啦，就話應該係同香港接壤嘅口岸，譬如佢舉到就話深圳陸路口岸啊、珠港嘅即係港珠澳大橋啊等等，你自己希望譬如開嘅口岸又係如何咧？又？ 如果中港兩地嘅口岸都有自己自駕嘅車，多數喺黃江同埋落馬洲嘅，咁起碼都呢一兩個口岸咧可以開一條。咁加埋如果話我哋呢個羅湖口岸啊，咁如果羅湖口岸同埋黃江，我就最希望可以兩個口岸啊開先咯。 羅湖同埋黃江先，如果真係要即係分階段嘅，起碼呢兩個開先咁。 系啦， OK， 有啲条件要做嘅，都话即系入去内地，打晒两支新冠疫苗啦。头先你有提过嘅，三支都得嘅咁，要做48小时或者72小时嘅核酸阴性检测，做安心出行等等。咁入到去内地都要用健康码啦。如果讲到健康码，陈肇始局长亦都讲到话会实名登记啊。咁整体呢一啲条件，商界觉得要即系个点睇咧，或者要满足到又难唔难咧又？ 都明白咧，即系如果通关嘅条件都系需要同呢、這个即系两地嘅防疫措施都紧密啊，互相去配合，或者甚至乎系统一佢啦。就即系唔能够话，因为即系通关就带俾国内带嚟一啲嘅风险。咁而呢、這、一个我哋香港个健康码嘅实名登记系同内地一贯嗰个防疫嗰个规则咧。香港嘅翻外港人翻外內地嘅都係跟隨咁嘅做法咧。如果係話實名登記或者可以同呢個國內嗰個一致嘅，咁我覺得都係無可厚非嘅。咁、 okay. 啊、事實上咧，而家嗰個安心出行，我哋可能都係有少少流動嘅，因為有時候話即係市民都可以用一部電話就可以下咗啦，係嘛？咁亦都有時候都可以甚至用紙仔填啊。咁呢一方面可能有少少俾到國內好似有啲我哋馬虎啲唔夠嚴謹啦嚇。咁、如果我哋如果好多廠商都係啦，佢哋都話：，誒，如果你開咗條件，我哋可以符合國內嘅嗰、那個綠色碼，係咪可以俾我哋上去咧？我哋都願意，即係大部分廠都願意嘅。 好啊，唔该晒史立德，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史立德就系厂商会会长，讲到一啲通关嘅情况，即系作为做生意啦，要喺内地有来往做生意嘅人士点睇一啲唔同嘅条件，或者如果即系逐步去有序开放嘅时候。應該怎做呢？剛才史立德都講了，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又講一下你們對通關的看法。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請講。 是啊，我想跟特首說，就盡快跟上面說開通他，因為我們在上面做事呢就極之不方便，現在不只是我一個，我很多朋友都是呢，那些銀行呢全部鎖了，他們只要我們面對面來到拿通行證啊、身份證來到先開通更新啊，叫做更新，可以，譬如你有時換咗回鄉證，回鄉證夠期啦，佢咧就喺上面鎖埋你噶啦， 係 完全喐唔到依家。 嗯，咁點啊？呢段時間即係冇辦法好自由咁通關啦，點處理噶？呢啲情況係 呢啲咁嘅情況，唔好問朋友啊，幫下手先咯。過去兩年都係咁做啦，但係長貧難顧啊嘛，點搞咧？仲有嗱，我哋上面駕駛執照啲咁啊，夠期啦，佢限你一年之內搞翻掂，唔係嘅話咧就重新考過。 嗯， 好多嘢好唔方便，呢啲都係好表面嘅例子啫。咁、其实呢你哋话大湾区嘅要接通佢呢，你呢啲咁嘅旁门左道已经係足以令到好多嘢唔方便㗎啦。 嗯，不过而家啲消息都话可能二月啦就有个较具规模嘅通关啦，你自己点睇呀呢个又？ 二月份我都觉得好迟，因为实际上两年里面我哋真係乜嘢做唔到，好惨，乜、 okay, 都唔掂。 明白，好啊，唔该晒黄生都话。他就跟特首說，我希望可以盡快做回通關，有些不同的做生意的障礙，因為這段時間沒得很自由通關的時候。還有廖先生打上來，早晨。 你好啊，主持。 是，早晨。 我想講講那些第三針那些。 嗯。 你第一、二針呢，你這麼難吸引到人去打，你第三針還更加難，你看著你，你放長雙眼看著你。 嗯。 因為為什麼來說呢，第一、二針他做得不好，為什麼會不好呢？因為我都是打了第一批打的。第一批打是冇私家醫生打嘅，我喺嗰啲站嗰度打嘅。你要明白到咧，你政府冇個指示俾人哋啊，初就搞到啲老人家個個都話去報名打，點知一出咗事又冇人去打，係咪打退堂鼓？咁、你話係咪先咧？所以就係政府慣落佢班人讀書就攞 A， 做嘢就攞 E。你諗下做咁耐，你話做到啲咩出嚟咧？ 你覺得點樣先可以即吸引到，譬如一啲長者更加願意去打咧？無論第一、第二定第三針。 因為點解嚟講咧？最初就係做錯咗佢。佢如果唔係做錯咗咧，嗰啲人就唔會打退堂鼓噶啦。你要明白到，第一次咧，佢啲人咧，咪個個去排隊去話報名打嘅。點知個個都一出咗事，係咪個個打退堂鼓？佢冇話俾人哋聽啊，咩打得咩唔打得？你要明白，你如果後期你先有私家醫生啫嘛，你先去私家醫生，你可以 check 下你個身體得唔得，所以變咗咪做錯咗咯。 O、okay, K， 所以可能資訊上俾多啲，即係一啲長者又好啊，其他接種人士咧，究竟點樣先適合打咧？佢就覺得咁樣係一開始咁樣做咧會更加好嘅。呢、这個就是廖先生的看法。另外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跟大家說，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中間道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北海街受影響，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駕駛人士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講多次，就是在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中間道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北海街受影響，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先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 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嘅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昼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早几日都见到在 Facebook 也有些报道是引述到的，就是一张照片，就在慈云山一间卖菜和卖肉的一间店铺外面，就讲他们在关了门之后就外面摆了一些送货来的篮，有几个篮，篮里面有一些包装了的鸡在那里，鸡仔在那里， 見到相入邊咧，就引嚟咗咧有大概十隻到嘅老鼠咧，就圍住呢一啲膠袋包住嘅雞咧，係喺度疑似喺度食緊佢咁樣啦。咁、那個相片咧都幾即係睇落去都幾恐怖嘅咁。咁啊，見到咧有啲人都關心到啊，究竟呢一啲喺鋪頭外面運貨嚟到嘅時候，嗰啲貨究竟個衞生情況係點咧，或者一般係點樣處理嘅咧？咁咁啊，今次亦都見到嗰個鋪頭咧係就住呢個事件即係受到關注之後啦，佢都話係屬於一個運輸問題。表示抱歉，亦都话系已经销毁咗一啲相关嗰啲鸡只噶啦。咁有冇一啲留意到？有时一啲头先讲到啦，运咗货嚟之后，嗰啲货点处理啊？或者有冇一啲今次讲到喺慈云山嘅呢一个铺头，有冇啲居民咧都有留意到一啲鼠患问题啊？等等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唯有香港冰鲜禽畜业商会主席郭时兴早晨。 早晨， 郭士兴，头先讲到嗰、那个喺社交媒体讲幅相啦，传媒都报道到啦，你应该都有睇到啦，就系、 是、有睇到，有睇到。 其实系运完货之后，相信就系运完货之后，啲人送货嚟咁讲，但系铺头未开门，咁啲货就摆咗喺个门口外面。今次系涉及一啲系冰鲜鸡嘅，我想知道你哋一般，譬如你哋系冰鲜禽畜业嚟讲啦，系咪都系运完货之后送货嚟之后都系摆喺门口？有冇啲咩特别方法去处理佢哋？譬如唔好俾老鼠去咬啊，或者啲卫生去保持翻个干净。正嘅情況咧， 我大致都系同啲食肆咧就搞關係咧，就話問佢攞鎖匙開門嘅，一係咧就我哋揾啲發泡膠箱咯，嚇擺門口咯，通常都係攞鎖匙開門嘅，就就時間去做咯， 咁有幾多係真係入埋個鋪頭入邊攞鎖匙開門？有幾多係擺喺個門口外面？同埋係點 解？大致上就少咗擺門口嘅，我哋啦，例如咁，你去呢一間咧就比較誇張啲咯。即係話真係有十幾隻老鼠喺度，相對嚟講，如果係喺咁樣，個個都唔接受啦，睇市民都好驚恐啦，大佬見到十幾隻老鼠喺個西面度咁咬啲冰鮮雞係咪？ 咁所以我就話啦，即係你自己接觸到啦，係咪有幾多係真係攞埋鎖匙？你攞完鎖匙之後，佢哋幫佢哋擺埋雪櫃，定係純粹擺落鋪頭，定係點嘅咧？咁同埋如果擺喺外面嘅時候，頭先你話啲發泡膠箱嘅盒係吸住佢，定係再有啲咩方法係吸得即係保障啲老鼠係唔會咬到咁樣嘅咧？ 我哋通常咧攞咗鎖匙咧，有八至九成攞鎖匙入去嘅，亦都話唔係全部都係半夜咁擺喺門口嘅，有部分係開咗門嘅，可以送入鋪頭咯。有鋪咁鋪頭之後，或者擺入雪櫃咯。仲有用發泡膠箱就防止咗老鼠咬咯，有蓋冚噶嘛，發泡膠箱。你知發泡膠箱有蓋噶嘛？ 但呢個就係可能食肆嘅情況咧。譬如頭先我講到呢一啲喺街市度面賣賣肉賣菜呢啲鋪頭，係咪都會俾埋鎖匙，定係都冇乜分別嘅？同一般食肆嚟講？ 大致上都俾鎖匙啦。你知啦，呢啲即係超市鋪頭通常半夜有人做嘢入邊入，我通常開咗門入去噶啦。即係可能呢啲係物流方面個工人嘅運作問題啦、操守問題啦。即係我而家半夜擺到去，佢大約七點開門嘅，你擺幾個鐘入邊得噶？冰鮮貨品係咪？都通常都少有嘅呢啲就係、是。 通常一般係譬如幾點鐘係咪凌晨兩三點運到嚟？咁啊鋪頭就清即係朝早七八點先至開門咁樣噶。通常係點樣噶？你哋個成個過程流程嚟。 成個過程。大致上我哋系三四点去送货咯。点解咧？因为点解三四点送货？大致上嗰铺头开门咧系六点七点开门嘅，每间铺头系六七点开门嘅。咁你同一时间我哋物流嘅，因为同一时间去送嘅六点至七点嘅时间咧，所以咪个个都系凌晨，即系三四点开始送货，又或者送得到嘅人配备锁匙俾我哋咯，信得过我哋就系啊，通常俾锁匙我哋嘅，就开门带入去，又或者同埋啲摆雪柜咯。睇下我哋嘅，即系我哋辛苦啲。物流的工人都要做呢个操守的工作咯，喺条时间上去搵配合咯。 所以其实理论上今次譬如见到一啲老鼠咬食物嘅情况，基本上可以用一啲即系一啲人做好啲嘅程序啦，譬如摆入去啦，或者你吸好啲啊，就已经可以解决噶咯呢个问题。 一定啦，即系大家咁讲啦，你睇到老鼠咬嗰啲冰鲜鸡咁样，嗰只肉咁样，嗱鸡有原只噶嘛，佢咬咗咪有烂啊，有咬嗰、那个俾佢咬损毁咗咯。咁叫返做個膠袋包住，每隻有獨立包裝㗎嘛，係亦都俾損毀咗，咁、那個即係你個消費者都見到咁嘅情況，都唔會購買嗰隻嘢啦。叫返轉頭，嗰間食肆都會退返貨品俾個供應商啦，係咪？你睇到㗎嘛，咁都咬你會啦，損毀㗎嘛，係咪？ 我想知道譬如呢啲即係除咗話老鼠咬嘅問題咧，一般譬如冰鮮雞肉咧都涉及一個即係冷藏嘅情況噶嘛。其實擺喺地上面幾個鐘頭咁樣即係會唔會有機會會變壞啊？或者衞生嘅情況會冇咁好啊？又或者其實會唔會因應唔同嘅食物，你哋喺個包裝上面都要有唔同嘅咧？ 譬如咁，我用嗰個膠攬唇咧，都係有啲鋪到冰上嘅，睇時間上關係咯。如果三四個鐘係唔接受嘅，就即係就時間去做嘢咯。我哋就話將個夥計，譬如有啲係半夜又開門，有啲超市都開門啦，半夜嚇、 嗯 啊，有啲食肆咧就俾人鎖匙，有啲開門拉擺佢咯，咪將嗰個物流嘅程序即係時間遷走咯，叫做。譬如好似中環上環咁去時間指定時間，你咪有啲未開門咪翻轉頭去咯，或者去西環咁樣，即係就個時間去運輸咯，就配合咯。 嗯， 都要遷就翻下。 嗯，今次呢個事件咧，其實都係咪過往都類似業界有即係針對呢啲情況係有一啲特別嘢要做啦，或者啊見到有一啲老鼠咬過嘅情況，會唔會啲鋪頭都會追究翻嗰啲運貨嚟嘅工人啊，或者佢哋嗰個鋪頭佢哋嗰個公司啊咁樣，會唔會咁樣做咧？ 一定會追究翻供應商啦。嗰只譬如嗰嚿損毀咗啊，跟住雞損毀咗嘅，又咬爛咗，佢都唔接受啦，佢咪退貨，調翻由供應商就損失噶嘛，咁啊大家做翻個點啊防嗰個措施咯，做翻好咯。嗱、 嗯， 仲有如果係凌晨三四點要七點開門嘅時間，三四個鐘頭時間，亦都可能唔係老鼠嘅問題啦，係俾人偷竊嘅問題影響到。 多唔多㗎？ 之前類似嘅呢、這個都有咁嘅情形有情況嘅，啊，譬如嗱，好似見到啦，咁七點貨擺喺門口，有三四個鐘嘅話。啲有啲行家知道長期咁運作嘅，有啲人去盜竊嘅，就偷咗佢走嘅。咁佢追究翻供應商，即係供應商都有個損失，又或者佢呢個物流嗰方面點樣配合翻啦，即係唔會咁長時間擺喺度咯。 有冇試過啲鋪頭或者啲供應商俾人檢控啊？因為嗰個包裝得唔好，因為根據嗰個食物業規例都要係包裝得好噶嘛。有冇試過被檢控咧？ 我哋包裝每隻獨立噶嘛，就膠塑袋包裝啊，全部要獨立工作有啊。就檢控就冇嘅啫，全部我哋供應商去做嘅，即係來貨商嘅話，都係全部獨立包裝嘅，有個包裝個制度嘅。 OK， 好啊，唔該曬郭時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時興咧就係香港冰鮮禽畜業商會主席。講到今次呢個情況，就係喺慈雲山一個嘅賣肉賣菜嘅專門店嘅鋪頭外面啦，有啲送貨工人咧就放咗啲冰鮮雞喺度。咁啊見到啊，根據相片啦，就有大約十隻老鼠咧喺度食緊，令人就關注到啦。呢啲送貨嚟到嘅一啲食物成個衞生問題，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會唔會都關注類似呢啲情況嘅食物問題咧？轉頭翻嚟繼續。 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屬於長遠房屋供應，特首林鄭月娥接受《經濟日報》專訪時候說，舊區重建將會成為私樓供應較快的途徑，港府會扮演促進者，當有更多供應，希望就能夠壓抑樓價上升的速度。內地近來調控樓市，港府又會否就住樓市加辣呢？林鄭月娥說任內未曾加辣，更加是放宽按揭成数等等，并且形容香港进入新时代，官商合作推动土地发展，但是短期亦都是很难减辣。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林郑月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亦都提到过关要逐步有序推行，首阶段会设配额，通关初期一定是广东省先行，但会不会再分阶段推行，例如先限深圳或者大湾区九市，她说目前未有定案。林鄭月娥說，免檢疫通關進入內地的條件相信包括必須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持48或者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且需要上載安心出行記錄，令到當局知道該人士一段時間的行蹤。他指出，這個亦都包括過關之後要接受內地的系統，可能需要一部內地手機，等系統能夠監察那個人的行蹤。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在本星期四起將會展開第三劑新冠疫苗接種計劃，讓全港大約186萬名優先群組人士免費接種。本港昨日新增一宗輸入個案，男患者抵港前已經在英國接種三劑不同藥廠生產的新冠疫苗，但仍然感染變種病毒。有學者說，現時出現打齊三針仍然確診的新個案，難免會打擊市民接種信心，促請當局要做好外防輸入，堵塞防疫漏洞。《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明報從兩個消息渠道得悉，政府已經完成與兩電商討明年電費的調整幅度，最快今個星期內公布結果。 環境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全球都受能源價格飆升影響，香港亦都不能夠獨善其身。面對燃料價格不斷上漲的趨勢，對電力公司來說，來年的電費構成巨大的壓力。有學者預料，兩電明年基本電費和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都有上調壓力，預料加幅有機會達到雙位數。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東京奧運會中，國家代表隊一共奪得88面獎牌，在金牌榜和獎牌榜都位居第二位。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貝君琪相信，當局很快就會公布國家隊金牌運動員訪港安排，希望國家隊和港隊可以互相交流鼓勵，並且帶動社會的體育氣氛。大公報報導。 商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在網誌表示，正籌備開展下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工作，受惠於疫情受控，本港經濟逐步改善，土地非經常收入可觀，預料今個財政年度赤字將會遠低於年初時的估算。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今日的天氣顯著轉涼，風勢頗大，每當氣温急降，民政事務總署就會在各區開放臨時避寒中心，給有需要市民避寒。由本月1日開始，所有人士必須使用應用程式安心出行，才獲准進入民政總署的場地。社論說，安心出行關乎抗疫當然重要，但是臨時避寒中心對無家者來說更加是生死攸關，人性化的安排絕對比安心出行更加重要。星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昨日一宗輸入個案，患者已經打了三針疫苗，政論指疫苗存在不少缺點，有些副作用慢慢浮現，人類就好像白老鼠一樣，接受不同程度的風險。官員為了高針不斷強調疫苗安全，鮮有分析利弊。特區政府在催谷疫苗上非常急進，政論說要說服市民安心打針，官員應該做多些實質功夫，不要再賣弄語言藝術。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提到，香港目前已經有不少企業鼓勵員工打針，但仍然有一部分企業採取適聽專便的做法，看似是寬容，實質就是拖慢了香港整體接種率，不利於香港恢復經濟和正常生活，更加埋下疫情再次爆發的隱患。社評說，抗疫是眾人之事，企業有必要提升社會責任感，鼓勵以至到要求員工打針。大公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本港失修的舊樓與日俱增，重建亦都比較快交付新樓。特首林鄭月娥透露，港府將會擔任促進者的角色。社評說，市建局正全力加快重建步伐，但是始終獨力難支，政府今後將會在放寬舊樓強制拍賣、轉移地價比兩方面配合，大方向正確，亦都有利促成林鄭月娥口中官商合作建設的新時代。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弥敦道头先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咧，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大约喺两分钟前咧就全线解封，咁啊原本改路嘅巴士咧逐渐行翻原有路线嘅，咁但系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山东街。咁重复多次啊，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中间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大约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全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咁啊，龙尾排到去山东街啊！咁塞紧车嘅朋友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年面粉厂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年面粉厂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丽港城。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入屯门啦。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反方向，头先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油金头。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对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 近日沥源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车龙仲是很长，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收费广场，所以现在城门隧道去回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日沥源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收费广场对出，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讲翻山顶道啦，较早前山顶道由于有山泥倾泻，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合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重型车辆就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嗰段路啦。而新巴路线 X15 号就会加强到全日服务，班次大约系20至30分钟一班，咁咧都会加停咗山顶道嘅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嘅各站，但系不会经桥福道、文福道。而新巴路线15号呢就只是提供往来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的服务，而介乎湾仔峡道至山顶总站一段服务仍然需要暂停的。由于这个封路措施影响到马纪先峡道上山方向，近日爱都大厦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坚尼地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而家车龙排返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的，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就由而家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就改了在沙罗湾，不会停大澳的。咁讲多次啦，就是由而家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咧，终点站就改咗去沙罗湾，不会停大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进入政府辖下的场地就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了。陈小姐， 咁我觉得好扰民嘅，本身我系有条人有啲，但我唔熟悉，我都唔识 scan 嘅。 詹女士， 我成日唔记得买嘢，又行翻入去，跟住我贪热，我怼下只手落去系啦。但系你再叫我拎翻个手机上嚟，我真系唔想拎啊，两只手拎住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021年11月8日，陈肇始指若与内地通关使用健康码，将实名登记作追踪。 陈茂波料今年度财政赤字将远低于年初估算。 旅发局办跨年演唱会，抽奖送出3000张门票。 神舟13号航天员成组完成首次出舱活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關於在慈雲山一個的肉店蔬菜店門口外面有一些貨送了貨來到的時候，裡面有一些冰鮮雞，有一些老鼠就在這一 蓝嘅冰鲜鸡冇吸盖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是聚集啦，同埋怀疑咧系有咬到嗰啲嘅冰鲜鸡嘅。咁啊，嗰、那个嘅照片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就贴咗出嚟，都引起啊唔同嘅人士关注啊。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会唔会你哋都留意到一啲嘅可能系凌晨嘅时分啦，送咗货之后嗰啲货嘅卫生问题嘅情况，或者有时都见到可能铺头未开门啊，外面已经有一啲货嚟咗啊，嗰啲嘅卫生情况系点啦？可以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嘅。另外，食环署都有个回复嘅，就话食环署已经知悉查询事件之后，立即派员巡查有关处所，冇发现老鼠踪迹。咁啊，卫生情况尚可，该店铺咧已经系亦都已经系销毁相关嘅食品，现场咧系并未发现有存放或者出售相关嘅食品嘅。咁啊，食环署人员咧已经严正警告有关嘅负责人，必须采取措施，以免出售食物咧系受到污染或者系变坏。食环署会继续加强巡查，适时采取適當的行動，包括在充分證據情況之下提出檢控的。那繼續大家歡迎大家打來18723。另外呢，有一個關於丁屋政策的新聞都想跟大家講的。之前這個的上訴案呢，在終審法院呢就有一個的裁決了，就是現在丁屋政策呢涉及新界原居民呢有三種的起屋的方法的，包括換地、私人協約和私人土地建屋。終審法院呢就是一致裁定整個的丁屋政策都是合憲的，认为是政策是符合基本法第40条入面定明到的合法权益。基本法第40条入面就定明了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是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护的。今次的判词入面都有一些重点提到的，就说合法呢就是指地政总署行使审批丁屋的酌情权，丁屋政策是通过行政酌情权呢加以落实的，这些权益是完全建基在公法之上。另外呢都提到，其实在上诉的时候呢都提到说这个丁屋的政策呢是不是会重男轻女啊，带有歧视，违反人人平等的情况呢？今次的判词入面都提到话，基本法入面的确有一啲嘅条文咧系涉及一啲反歧视嘅条文嘅，但喺新界原居民权益嘅特殊议题上面咧系被排除在外嘅。整个嘅今次呢个判词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本土研究社成员黄少雄，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少雄，讲下点睇今次终审法院呢一个嘅裁决啦，或者即系一直以嚟对于丁屋政策嘅社会上面一啲争议，有冇都即系叫做讲清楚或者解释咗一啲疑虑咧？ 系讲清楚嘅，系啊，因为今次咧就好似表面上咧就将个特权咧就俾个法院确立咗啦，咁就好似会永续咁样嘅，但系实质上如果仔细睇个判词咧，就會明白咗今次其實係對丁權啊，一直以嚟講緊種丁權咧，係一種削權嘅意思嘅。因為咧一直以嚟咧，鄉議局咧都講緊丁權咧，就等於一種自有永有啦，可以自由起屋嘅權利嘅。換句話説就係咧，政府唔應該對村民起丁屋咧有限制嘅。但係咧今次嗰個判詞講得好清楚，就話主持都講就係係一個酌情權嚟嘅。即批唔批咧，就政府決定嘅啫。咁所以以往咧，政府咧仲好似有啲即係罩忌咧，究竟我係咪有陣時嗰、那個丁屋政策我收得太緊咧，會遭到法律挑戰嘅。但係今次個判詞寫得好清楚啦，而家咧係講緊一個即係酌情權嚟嘅啫。就法院都有講到咧，有一個形容嘅就係、是、丁權其實一個有內在有缺陷嘅權利，即係英文叫做 inherent imperfect rights 啦，係有缺陷嘅啊。咁佢收窄咗嗰個嘅丁權係申請權，批唔批政府決定。換句話説咧，而家政府已經有個即係俗啲講嘅就係有個全面管治權咯，即係對於丁屋政策。咁日後即係呢樣嘢意味住啲咩咧？就係、是除了可以在丁屋的审批上面呢决定批或者不批，不需要担心一些法律后果。另外一样就是政府亦都有一个的决定权呢，去几时收紧修改丁屋政策的内容。咁这样东西就可以引申了两个情况的。一个就是一个好的情况，就是如果政府呢是好好利用这个法院确立了的权力呢，咁佢可以去對於一啲譬如有濫用或者套丁嘅嫌疑嘅個案咧，就嚴格啲去審批。咁甚至乎係可以追究翻嗰個嘅即係疑似犯罪嘅一個即係濫徵啦。如果唔好嘅方面咧， 就可能全面放宽噶啦，即系放宽你起丁屋嗰个嘅限制，例如系你高度限制，而家讲紧话丁下，咁佢如果真系放嘅话咧，咁但系你同时间嗰个嘅即系审批嘅过程亦都系审批嘅严格程度亦都系冇去做得好嘅话咧，咁其实会导致效果系会好差嘅。 嗯，但系除咗你头先讲嘅，譬如套丁嗰啲情况，即系政府可以可能睇得紧啲啦。你觉得一般情况之下，你觉得今次譬如政府头先你形容好似一个全面嘅管治权啊，针对呢一啲丁屋批唔批嘅情况，仲有啲乜嘢考虑？究竟系佢哋喺行政上可以决定啊？究竟批唔批呢啲人系去起丁屋咧？权嗰个大咗好多，但系具体上面嚟讲，可以根据啲乜嘢原则去睇咧？ 其实而家都有一啲嘅，即系除咗地政署啊，即系佢有个审批权之后，就系仲有好多嘅，即系法律同埋一啲嘅行政措施咧，去控制住丁屋嘅。例如系你讲城规条例啦，譬如你讲城规程序入面有一啲叫做你要俗称叫丁地嘅地方啦，叫做乡村式发展地带啦。咁喺嗰啲地方咧，入面。如果要起丁屋嘅話咧，就你係唔需要經城規審批嘅。咁但係咧，市民或者係城規會或者政府，市民或者政府咧，其實可以透過城規條例咧，將嗰、那個依、這個叫丁地嘅地方劃大嘅。咁劃大咧，甚至乎會將佢嗰個範圍咧，去遠超於原本即係傳統上面個村界嘅，即係佢個村咧已經會大咗好多嘅。咁但係以往咧，夠尤其近呢幾十年咧。出現的情況就是啲村的 V 松越劃越大，大到一個程度咧，係會同其他的即係土地用途咧係直接競爭嘅。咁呢個情況其實都導致到好多問題，一來就是本身土丁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因為村界不再受到嗰個嘅即係地理限制啦，即係佢亦都可以唔使擔心土丁會用曬地嚇。咁所以一啲。措施咧，其實係可以政府具體地去利用去限制住可以起到丁屋個範圍嘅。咁、因為丁屋其實你都低密度啊嘛，咁然後就亦都有個有啲土丁過往有啲土丁嘅個案發生咗。咁我其實市民都會期望咧，依啲嘅即係丁屋用地咧，其實應該要好仔細小心咁審批咧只是落喺一啲，應該只係落喺一啲真正會使用丁屋嘅男性原居民，而唔係一啲土丁嘅地產商咯。咁呢方面其實政府而家都唔使擔心話佢哦會唔會即係批得緊啲，跟住就會遭到法律挑戰啦。 其实刚才黄少雄都提到潘氏入面都形容即丁屋政策呢是先天不完美的权利啦，但是就并非一成不变啦，可以改变的。咁呢个空间的改变的空间可以有几大呢？其实 以往呢，即丁屋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从1970年代开始呢到现在呢改了很多的。咁所以其实历史上你见到政府都有一个几大的权去改，而家只不过是法庭更加confirm 咗佢而家可以咁做咯。咁以往1970年代嗰时候，其实丁屋一开始去丁屋政策一开始嗰阵时候咧，系丁屋系唔俾卖嘅，系冇遇过你卖嘅。但系后来咧喺乡议局嘅即系压力啦，同埋谈判之下咧，即系同政府咧。咁就變咗咧，就可以補地價賣出去。咁以往咧，其實兩層嘅啫，而家變咗三層啊。咁所以咧，有你見到好大嗰個可塑性喺度嘅。咁同法庭今次講佢唔係一成不變可以去變咧，其實係吻合嘅。 即係會唔可以收翻緊？好似你頭先咁講，變翻唔可以賣，或者甚至再限制多啲喺個層數方面，有冇可能翻翻轉頭咧？ 歷史上係做嗰樣嘢，都係嗰陣時有個原因，就係因為丁屋咧。是俾一個男性居民的一個特殊的優惠政策，目的咧係改善佢哋嘅居住狀況。如果用翻呢種嘅宗旨去睇嘅話咧，其實你唔應該容許佢係立刻轉手噶嘛。咁嗰陣時70年代有呢個嘅即係原意喺度，咁但係咧就隨住時代轉變咧，就慢慢咧大家都唔記得咗呢個即係自住嗰個嘅即係目標啊。咁、變咗好似鄉議局所講嗰種嗰、丁權就係與生俱來嘅權利，就係我係一種 entitlement 嚟嘅，我係 我係政府有責任，即係有啲人會咁講，有政府有責任預留啲地俾佢哋起，唔批咧就係、是、你行政失當，即係會有咁嘅説法咯。咁、但係而家就唔需要再擔心嘅嘢，政府係隨時去收緊改變，只要啲男丁係有機會申請，亦都有一個合理，即係嗰個丁屋政策都係被合理地去執行咧。其實已經係冇一個法律嘅問題啦，以我哋嘅分析所睇。 理論上係咁啦，但你估實際上個方向會唔會係反而變成好似鄉議局咁提到，就係、是、個改變變成係可能容許起丁下起多過而家規定三層高嘅丁屋咁？因為其實咧，再睇翻之前咧，其實特首林鄭月娥喺2012年啊，佢做發展局局長嗰陣咧提過話，即係希望2019年截龍啊丁屋方面咁。但而家就睇嗰個裁決之後，就應該冇得截嘅啦。咁啊，改變究竟係向住鄉議局嗰個方向，定係可能真係改變就再收緊啲咧？你自己評估會係點？ 暫時政府咧就即係冇講話要改變嘅。 我補充一句先，2029年截龍，頭先我講錯啦，係 2029係啦。咁政府暫時冇講過話要會改嘅，我哋都觀望緊嘅，但係我哋都擔心嘅，即、就、係、是、因為而家講緊喺新界呢個發展咧，而家講緊北部都會區啦，亦都講緊濕地嗰啲緩衝區嗰啲即係放寬啦。跟住你城規條例有機會放寬啦，即係一啲咁多嘅大環境嘅轉變咧，會令我哋擔心就係佢好多時候需要一啲土地持有人咧嘅一啲嘅即係合作嘅所謂，即係要佢哋提供啲土地啦。咁鄉議局啲鄉紳其實佢手持仲有好多地嘅，祖堂地佢都好多噶。咁所以有時會唔會對佢哋？即係下毒手咧，我覺得一刻就我有啲即係唔係好樂觀嘅。即係而家政府會唔會就話啊，我要全面打擊土丁咧，或者係喺嗰個土地利用方面會對佢哋收得好緊咧？咁我見到而家嗰個狀態，其實我唔係話好有信心咧，佢會立刻處理得到嘅。咁至於佢有冇個即係次選處理，都係一個大疑問咯。咁、所以就有冇機會之後放寬咗個城規條例？咁其實你變咗丁，你喺嗰、那個丁屋嗰個用地方面會唔會再起高啲咧？即係最尾會結果變成咁樣咧？呢個係都有可能嘅。 另外一點，今次咧判詞嗰度都提到，就係、是、丁屋政策咧喺上訴嗰陣咧都被質疑係咪會歧視女性原居民啊，同埋非原居民嘅。咁今次終審法院咧就提到話，丁屋政策咧係合法，並非意味住係歧視不存在。但由於咧基本法第40条咧係一條針對新界原居民嘅保障性條文，所以可以凌駕咧譬如基本法啊、人權法案入邊一啲嘅反歧視條文啊。點睇今次呢個講法咧？ 咁公眾都可能覺得。唔係太合理嘅，講真係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要睇一個歧視係咪合理咧，喺法律上面咧，應該要經過一啲嘅測試嘅，例如佢係咪合乎比例，即係咪 proportionate， 佢係咪好過分啦嚇，或者佢係一個嘅即係必須要做呢個歧視，即係冇其他任何選擇之下我要做，令到社會上有一批人士是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這個的即是測試呢在法庭裡面本應可以做的、即是你講的嚴重上訴去到今次終審都本應可以做的，但是、在法庭今次那個、法庭判決呢，他就做了一個選擇，就是說、現在基本法第40條裡面所說我是、保障居民權益的條文是比較重要，即係佢哋個分析就係話如果佢冇特登諗嘅話，就唔會特登寫出去嘅，即係嗰陣時已經充分咗考慮基本法草擬嘅時候，充分咗考慮呢個民事嘅性質，咁、都寫上去喎。咁即係用教授佢已經係稱嗰兩樣嘢，就覺得原居民嘅權益係比較重要過其他嘅一啲嘅條文咯。咁呢樣嘢其實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係即係難以理解嘅。 好。同阿黄少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少雄咧就系本土研究社成员嚟嘅，咁同我哋讲到今次终审法院啦呢一个嘅裁决就系咧丁屋政策咧系合法嘅呢一个嘅情况。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8.1 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6度左右，昂坪今朝早录得12度以下，大帽山更加只有不够10度。天文台预测未来几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免疫力弱和风险较高等人士星期四起可以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来香港将会恢复和内地通关，未知接种第三针是不是内地的考虑之一，有关人士可以考虑早些接种以便安排行程。对于最新一宗英国输入个案患者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曾其恩说打完三针之后抗体水平一定会提高，但不代表无风险，患者即使感染病征未必严重或者是未出现病征。至于日前一宗英国输入个案属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的 AY.4.2 亚系，属于本港首次发现。曾其恩说暂时未有资料显示会影响现行疫苗的保护性，但当局需要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做好外防输入工作。美国今日放宽对外国旅客的入境限制，容许33个国家的已接种新冠疫苗旅客入境。聯合航空預計星期一的國際入境旅客人數會較一星期前的大約20,000人增長大約50%。達美航空亦都預告旅客應該為排長龍做準備。白宮發言人說，由於預計取消旅遊限制之後會有很高的需求，當局正是採取關鍵步驟，透過提供額外資源來做好準備。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聯合航空高層將會在芝加哥国际机场出席活动，庆祝向外国旅客重开。美国洛杉矶马拉松顺利完成，男子组由肯尼亚跑手以2小时12分夺得冠军，女子组由威尔士选手夺标。由于美国疫情持续，比赛规模经过两次的调整，赛会仍然采取严格防疫措施，估计至少50个国家13,000名的跑手参加。进入起跑范围的人士，包括跑手、工作人员、义工、传媒和观众等，必须出示证明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出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有效证明，并且是必须佩戴口罩。跑手越过起跑线之后，才可以取低口罩。另外，警方赛前亦都在终点冲线位置加强搜查可疑物品，避免发生事故。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较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1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8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8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蚊，跌11.4；药明生物92.8，跌9.1；阿里巴巴155.3，跌4.5；银河娱乐44.45，升2.5；美团273.8，跌3蚊；海底捞22.65，升1.6；携程集团236.8，升12.6；中国平安54.65，升6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3.61，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5，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9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6.61美元，卖出1,81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金钱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欧义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金钱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欧义花园。咁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丽景对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丽景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就有坏车，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坏车阻路，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都有坏车，一大车多。就系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咁喺山顶道咧，因为有山泥倾泻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呢一段路咧，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不能够行驶头先讲嗰段路啦。新巴路线 X15 咧将会加强去到全日服务，大约就20至30分钟一班车，并且咧会加停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系咧就不经桥福道同埋文辉道。咁至于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咁至于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嗰段嘅服务咧，仍然需要暂停嘅，即系话咧15号系上唔到山顶总站噶。咁因为呢个封路影响咧，咁而家山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交界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咁喺渡轮方面咧，富裕小轮因为风浪较大嘅关系，由而家开始屯门来往大澳嘅渡轮服务，总站咧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城隧去沙田方向，头先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就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间封就已经取消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弥敦道去尖沙咀咧，头先近住中间道，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中间道嗰宗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封路就开翻，但系近住柯士甸嗰度。柯士甸道嗰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嗰段都系挤塞，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方向油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1年11月8日。 陈肇始指，若与内地通关使用健康码，将实名登记作追踪。 陈茂波料今年度财政赤字将远低于年初估算。 旅发局办跨年演唱会，抽奖送出3000张门票。 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首次出舱活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丁屋政策，終審法院呢早前就住丁屋政策啦這個司法覆核案件是裁決的，咁確定呢丁屋政策呢是合法合憲的，咁或者有人即係政府嚟講呢就係、是、叫做小型屋宇政策，咁發展局發言人呢都係話政府歡迎終審法院的裁決啦，發言人呢亦都係提到就話政府會繼續根據小型屋宇政策如常接收及處理小型屋宇的申請，並且繼續在處理申請的過程充分考慮不同的因素，包括申请人的原居民资格、申请建屋地点的规划用途、配套设施等等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欧女士，早晨。 早晨啊，先生。 是，你好啊，请讲。 我想表达一下，既然香港可以行这个丁屋政策，那不知内地有没有同样的政策实行的呢？ 你的意思是？ 即如果内地也有丁屋政策的，即原居民原生的居民可以有起屋的权利，咁系咪大陆都应该一样有呢？我哋嘅祖国， 不过呢个系基本法第40条入边提到嘅，有啲唔同嘅。即系你觉得而家你系咪听我听你咁讲，系咪唔支持呢个丁屋政策啊？ 系啊，因为都唔合理嘅，好多喺香港超过居住咗百几年嘅家族都唔会有呢、這个咩、所谓原居民啦。我哋都系好住咗百几年啊，阿爷嘅阿爷已经嚟咗噶啦。咁有部分人就有部分人又冇，咁係好唔公平囉。 Okay. 而且都實行咗咁耐啦，而且當時亦都係一個緩衝嘅措施啫，當年港英年代嘅時候。咁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就應該取消㗎啦。 Okay. 即係已經行夠啦，即係佢要攞嘅都攞晒着數啦已經。 好，唔該曬歐律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都係對於丁屋政策咁，佢就唔係太滿意喺而家呢個年代咧，繼續有一個丁屋呢一樣嘢嘅政策喺度存在嘅。咁啊，繼續想同大家講下咧另一個嘅事件啦，就係、是、早前咧喺大嶼山嘅貝澳咧，就有兩隻嘅水牛啦，喺追逐期間咧就衝咗上行人路，咁啊都撞向呢一班嘅學生，咁導致多人受傷啦。咁啊，見到漁護署方面咧都話係派員係到場調查嘅。咁啊，係佢根據佢嘅回覆啦，就係據了解啦，其中一隻啊，呢啲涉事嘅水牛咧係尚未絕育嘅。咁啊，漁護署喺11月5号咧已經捕捉咗嗰一隻嘅水牛，並且帶到漁護署核下嘅打鼓嶺行動中心咧，係以便稍後進行絕育手術啦，減低咧對其他雄性水牛嘅攻擊性，從而減少導致途人受傷嘅機會。不過整體嚟講，點解會今次出現呢個事件咧？係咪真係同未絕育係有關係咧？有一隻嘅牛咁咁啊，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前主席何來，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何來，今次有水牛因為追逐啦，咁啊撞傷咗行人路上面一啲嘅學生啦。今次嘅事件我見話係咪話涉及兩隻嘅牛王啊，新舊牛王，一隻新一隻舊，咁就話兩隻牛王咧本身係父子嚟嘅，咁就話出現爭地盤嘅情況。我想了解一下，其實點解會有所謂爭地盤嘅情況咧？其實啲地方咁大，或者點樣先叫做一個嘅地盤咧？咁樣點樣出現呢個情況嘅？ 首先我想澄清些少 information 先啦，即係因為其實嗰兩隻即係今次嘅事件係一個純屬嘅意外啦，咁其實就唔係隻牛去撞傷啲人，只不過係因為佢追逐咧係冇空，因為棲息地嗰度個空間已經越嚟越少冇啦，咁佢就追逐被逼要出咗嚟馬路，由一塊濕地去另外一塊濕地。過程嘅啫，咁個中間過程其實得個幾秒鐘，咁佢只係因為啱啱嗰處要穿過去，咁佢冇辦法就嗨親啲小朋友，咁所以就係一個好不幸嘅意外。咁但係小朋友幾位受傷嘅小朋友已經第二日出咗院，翻咗屋企休養噶啦，咁已經係冇事噶啦。咁翻去親戚地嗰度先。咁我哋首先想大家明白下咧，水牛呢一個物種咧係一個好特別嘅物種嚟嘅。咁佢係唔係好似黃牛咁樣好大嘅自由幅度喺個即係黃牛嗰個棲息地嘅面積可以好大，可以去到10公里、10几公里咁樣。咁但係水牛就冇嘅，佢哋嘅棲息地因為佢個自然嘅 本性嘅關係咧，佢一定要喺沼澤入邊度生活，一定要有水體，佢個環境一定要有水體，同埋佢大部分時間咧都喺個沼澤入邊嘅。咁所以平時我哋唔係咁容易見到佢，再加上佢本身係一隻好怕醜嘅動物啦，佢自己都會盡量避開啲人。咁所以喺唔係逼不得已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唔容易見到佢嘅。咁以往貝澳咧，貝澳就係香港喺水牛保育裏面一個重鎮嚟嘅，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因為貝澳嗰個濕地喺地勢嘅關係同埋位置嘅關係咧，令到我哋有一群其實貝澳有兩群嘅，不過今次出事呢一群咧係來自羅屋群啦，我哋叫做羅屋群啦，因為佢啱啱對出羅屋村對開嘅濕地，咁呢一個濕地呢、這個群族咧，佢係嗰個棲息面積咧就係打橫嘅，即係整個貝澳灘之前，即係由馬路同貝澳灘之中間嘅嗰塊濕地咧，打橫都係佢哋嘅棲息地範圍嚟嘅。咁每一群嘅黃牛同水牛唔同嘅地方咧，就係黃牛咧喺群族裏面咧。佢哋嘅成熟嘅公牛咧都可以有得交配，但係水牛咧只係得一隻牛王可以交配嘅啫。咁所以牛王每一個季節咧，去到繁殖季節嘅時候，都會好忙咁樣要將其他嘅有交配能力嘅公牛咧去趕走。咁今次涉事嘅兩隻公牛咧，一隻叫做孤獨症啦。咁佢其實喺呢一個群族裏面咧，已經係超過十年嘅牛王嚟嘅。 就阿爸啦，呢個就係嘛。 系啦，系啦，呢个咁佢系好一只好好嘅牛王，因为佢唔单止系令到个族群好完整啦，同埋佢好识管自己个族群嘅，佢识得主动去将人同埋牛群咧系隔开，即系如果佢见到啲牛群或者啲牛仔好奇向啲人嗰度行埋嚟咧，佢会走埋去隔开佢哋咁样样，咁所以佢自己本身系已经一个好成熟嘅牛王，同埋好識得處理人牛衝突嘅一隻牛王嚟嘅。咁好不幸地咧，去年咧就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咧，政府就刪曬嗰啲營地，咁全港咧嗰啲棄耕地或者一啲農地咧，都有一啲情況咧，就係啲地主會租咗啲地出去俾啲 camper 去扎營。咁貝澳咧有三分一嘅棲息地咧，就係俾地主咧。租咗出去做營地，咁佢哋其實嗰個位置我哋叫做佢哋嘅睡房，佢哋嘅睡房就俾咗人霸咗啦，咁佢就逼咗去其他嘅位置嚟到去棲息咁樣，咁再加上咧，其實過去嗰五年裏面咧，佢哋嘅棲息地都不斷係被人圍欄啦，即係有啲地主換咗地主，咁嗰啲新地主就唔知道。貝澳嗰個情況同其他嘅地方有啲唔同咁樣，咁佢就有好多地咧被圍欄咗，有一啲地咧就俾人用咗嚟做商業，就係嗰啲度假營咁樣，咁所以其實喺已經即係買少見少嘅棲息地裏面咧，再加上啲 camper 咁樣，已經係冇咗再冇多三分一嘅棲息地，咁、 okay, 所以佢哋剩低以前。即係呢個即係牛追逐咧，其實每年喺十月、十一月咧都發生嘅。 OK， 咁但係我哋唔見到呢個情況出現咧，就係以前個棲息地夠大，佢哋可以棲息地度追逐就已經夠啦，佢唔需要出嚟人嘅地方。咁但係就因為即係政府雖然講話南大嶼保育，其實係乜嘢措施都冇做過噶嘛。咁我哋其實八年前已經要求政府，我哋已經鑑證咗嘅一啲棲息地咧，其實政府係有責任要收翻嗰啲棲息地作為永久保育。 明白。 咁但係呢個係停滯不前，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不幸嘅事件。咁但係呢個係反映出我哋喺保育區裏邊因為管理不善。令到我哋嘅物种会继续受迫害，人都会受到迫害。 保育嘅问题咧，但我想知咧，今次渔护署咧，佢其实就针对咧今两只水牛入边其中一只咧，就话未绝育啦，咁所以就去攞去绝育啦，希望减低对其他雄性水牛嘅攻击性。呢一个系咪合适嘅做法嚟嘅？又 呢个系无可奈何嘅做法，因为以往咧。孤獨症未絕育之前咧，其實佢已經守住個牛群守得很好嘅，咁佢令到其他啲比較後生啲嘅後生啲嘅公牛咧，就係可以離開個族群，咁啲嗰啲公牛就要去其他棲揾其他濕地去繼續生活啦，咁樣。 嗯。 咁但係不幸地舊年因為啲人霸咗嗰個營地咧，即係孤獨精亦都被傷害，咁樣佢就被迫要絕咗育，咁所以新嘅牛王先成功地佔到佢個棲息地。 咁呢個只係一個好特殊嘅問題，因為其他每一群嘅繁殖群咧，我哋都會係願意保留翻公牛，即係嗰只牛王咧係唔絕育，等佢繼續去管理好嗰個牛群，即用翻動物去管理翻佢自己嘅動物。咁以往一直都係好成功嘅，咁今次有咁嘅情況出現，就係因為牛王被絕育咗。咁所以令到嗰啲唔係太成熟嘅公牛，佢做咗新牛王嘅時候咧，佢就會唔識得咁樣去理解嗰個環境啊。咁、所以呢、這個係無可奈何嘅做法，因為當年其實絕育手術咧係由我哋牛會引入嘅。咁當年點解要引入絕育咧？就係、因為以前嘅政策咧係冇牛獸醫嘅政府入面，咁所以以往佢管理數字咧就係、大屠殺嘅方法。咁以前我哋就見證咗幾個大屠殺嘅場面。咁所以我要接受絕育，因為始終水牛唔係好似黃牛咁去可以自由去牧草嘅。咁所以香港嘅濕地咧係被針對去發展開發。咁我哋要控制个数字咯。 好，唔该晒何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来系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嘅前主席，同我哋讲到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啦，就系、涉及到大屿山背澳早前有两只水牛喺追逐期间，咁就喺个过程之中咧，就令到有一啲嘅喺行人路上面嘅学生咧系受伤，不过佢哋都系送院治理之后咧，都后屘亦都有啲系出咗院噶啦。咁先休息一阵，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近年香港好流行一类书，由各行各业的从业员亲述那个行业的内幕秘闻，又或者是血泪史，满足行外人的好奇心。在外国都有一本叫做《书店怪闻》的书，顾名思义就是书店的店员讲他们在书店里面遇到各种奇怪客人的事。作者珍·坎贝尔本身是在英国的二手书店工作，他将自己和其他同行的工作趣闻辑录成书，全书是由客人和店员的简短问答组成，搭配麦里欧兄弟的趣怪插画，每个片段都令人啼笑皆非，就算你不是书店从业员都会忍不住一口气读完。 譬如店员看到一个顾客正在看架上面的某本书，眼见佢居然将书页接咗一角之后放返返去，於是店员就问佢：唔好意思，请问你啱啱做咗啲乜嘢呀？顾客理直气壮咁回答：我正喺度睇緊第一章，但係我约咗朋友食晏，就快迟到啦，所以我做个记号，听日再嚟继续睇。 另外有一个客人问店员：你哋铺头有冇监视摄录机呀？个店员答佢有。那个客人听到之后，就在外套入面抽出一本书，放翻上个书架上面。 又试过有客人插队到长长的队伍前面，问正在度为另一位客人结账的店员：你哋有关礼仪的书放在哪度啊？只能够讲呢位客人真系有需要读读呢种书。 如果你睇过呢本《书店怪问》，就会深深咁样体会到一样米养百样人呢句说话系几咁有意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书店怪闻》，作者珍·坎贝尔，由高宝书版集团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健全人士咧要揾工，可能都会面对唔同嘅困难，大家可能想象到残疾人士揾工咧，遇到嘅障碍同困难可能更加多。咁啊，见到咧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同咧几间嘅社福机构咧推出咧共融计划咧，系设立一个综合式嘅求职配对平台，希望可以话整合多一啲资讯啦，俾残疾人士更加多嘅一啲配对到嘅揾工嘅机会啦。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嘅有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总监林维峰，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系。 系好，阿林维峰啊，请你讲一讲今次呢个平台嗰个理念同埋成个运作系点啊？点样可以更加容易帮到啲残疾人士咧？ 好啊，其实不如讲讲嗰个成个计划嗰个主要部分先啦。咁我哋其实成个计划嗰个主要嘅目的咧，就是、希望加深通过加深个社会加深残疾人士嘅共同就业啊各方面嘅情况咧，去到进一步咧，希望拉动社会唔同嘅有心人咧一齐去帮手去促进共同就业呢件事嘅。咁嗰个计划咧，其实系两个主要嘅部分。 啦。咁第一個咧，其實我哋係希望通過一啲研究、一啲公眾嘅討論、公眾一啲好廣泛嘅一啲傾談啦。咁希望咧就係個社會重新去思考，喂，究竟共融就業係咩嚟㗎？其實殘疾人士嗰所謂就業嘅嗰個症結嗰個問題係咩咧？咁樣咁我希望咧就重新去再思考，呢個係第一個部分。咁第二個部分咧，我哋咧其實建立咗一個所謂平台。咁呢個平台咧係其實包括網上同埋線下嘅平台，即係意思就話我哋唔係淨係整個網咁樣就去配對咁簡單嘅。我哋其實呢個網上面一啲資訊嘅交流啊，一啲配對啊，一啲聯繫咧，我哋係會通過一啲所謂線下即係實體嘅一啲活動咧嚟到去配合，去到加強咁樣。咁我哋希望其實成個意思就話，我哋覺得就係、是、殘疾人士嘅就業咧，唔係淨係應該 NGO 做曬嘅。雖然佢哋做咗好多，亦都做得好好，我哋希望成個社會唔同嘅持份者、有心人可以一齊去幫手咁樣。 點樣唔係成唔係淨係一個網，或者同一般啲求職網有啲咩分別咧？有啲咩支援會做多啲？同埋而家呢個平台係咪已經係用得㗎啦？點樣可以參與咧？ 係啊，我哋啱啱呢個平台，我哋啱啱開放咗啦。咁咧就呢個平台係好得意嘅，即係我哋係同一般嘅求職嗰個配對嗰個平台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咁咧呢個平台其實咧就係我哋係希望咧就係一個聯繫嘅網絡嚟嘅，即係話我哋唔係好似一個中介咁樣去配對工作，而係話我哋係提供一個好似一個地方咧，俾唔同嘅持份者，包括殘疾人士啦，包括一啲有心想請聘請殘疾人士工作嘅人啦，或者有心去幫助一啲殘疾人士就業工作，有啲理念想做一啲事嘅人啦，咁樣。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即係所謂一個大平台，即係我哋如果英文講係個 marketplace 嚟嘅，好似個大市集咁樣。咁嗱，譬如好簡單嘅，一般嘅情況就係、是、有啲工咁樣，有冇人有興趣咁樣就配搭啦。但係我哋嘅平台嘅意思咧，就好簡單。我係一個殘疾人士嘅時候咧，我係會可以通過個平台咧，去到製造一啲比較好非傳統嘅一啲個人履歷表嘅。譬如話啊，我可以用一啲網上面一啲video 啊，我點樣可以表現我自己嘅一個長處優點啊，咁樣就擺上去個平台度。咁咧就嗰啲所謂僱主咧，亦都唔係限於一啲傳統嘅企業嘅。譬如好簡單啊，我有個媽媽咁想搞一個生日會咁樣。啊！我想揾一啲嘢咧，幫下手一啲工作咁樣。咁譬如話有啲殘疾人士咧，原來跳舞好叻嘅，或者有啲原來識表演魔術嘅咁樣。咁咧就通過個平台咧，其實就可以串連呢啲咁嘅所謂工作機會嘅。 但個種類去到咁闊，會唔會更加難揾到佢哋幫到手咧？頭先就譬如有啲跳舞，大家可能要可能要逐個逐個睇先知道，哦，原來佢可以提供跳舞呢一個嘅表演或服務嘅喎。咁會唔會更加難配對咧？會唔會？ 唔係嘅，呢個唔係嘅，因為其實呢個頭先我講係一個好似 marketplace 嘅市場咁樣嘅，即係意思就係唔係我哋去配對，而係話我哋提供一個位置、一個機會、一個平台，等大家互相去揾嘅，其實就係、是。咁樣，咁我哋記得同埋呢個其實係唔係淨係揾工嗰樣嘢嘅，因為我哋嘅平台其實亦都係咧通過咧就係、是、有啲有心人咧係有啲意念咁樣一齊去推動啦咁樣。嗱，譬如好簡單，有啲人話啊，其實我哋早兩日有個研討會嘅，咁有啲朋友就話，我哋不如推動政府或者一啲大學機構要請1% 嘅殘疾人士啦咁樣。如果有啲好多有心嘅人一齊有啲理念一齊想做咧，其實呢類嘅平台咧，正正就可以串連到佢哋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香港啲僱主對於請殘疾人士嗰個取向啊，或者願意程度係幾高咧？ 啊，呢、這個咧，其實我哋啱啱做咗一個survey 嘅一個研究咁樣。咁我哋揾到嗰個成個整體嘅情況係好正面嘅、哦。即係意思就話，其實即係包括僱主啦、社會大眾啦，其實對殘疾人士嗰個支持係喺度嘅。嗱，譬如好簡單，好大部分人咧覺得咧，就係、是、其實咧社會嘅資源咧，即係與其係擺喺增加殘疾人士嘅福利咧，就不如咧就令到佢哋咧個揾工嘅方便或者能力係高啲咁樣。咁其實即係成個社會係好正面，但係咧就好得意嘅，有50-60% 嘅人咧，其實咧就話，雖然佢哋好願意同殘疾人士一齊工作嘅，但係佢有少少就有少少擔心個工作嘅安排啊，即係其實係唔了解多啲。咁我哋其實咧啲團隊咧，其實早排咧都同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傾偈，咁我哋發覺一個情況好有趣嘅咧，其實咧就係、是、大家都好有心嘅，但係咧就去到位請嗰啲殘疾人士嘅時候咧，因為正正就係唔清楚 知識的時候呢、 okay.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殘疾人士連一個所謂找工的機會都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的、 嗯 啊、這樣的情況、okay.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平台這麼得意 要這麼特別呢，就是其實我們譬如正正就是提供個機會 再廿秒到 是啦，俾殘疾人士就可以啊！我原來我唔係淨係喺你嘅表度講幾個字殘疾人士幾個字嘅、 嗯， 而係我原來好多 talents， 好多好多好多天分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林慧峰教授，多謝你同我哋講到佢呢個嘅為殘疾人士可以即係配對一啲求職嘅社交平台。林慧峰教授就係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總監嚟嘅。